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在周六和周日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俊乔，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和我一起走进智能新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带大家走进9月10号到13号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在这个大会当中有哪些亮点呢？如果还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们，或者是因为疫情的防控原因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了解现在都有哪些新的机器人，哪些新的技术，未来他们还会有哪些变化。那么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还是先来聊一聊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技术。当世界钟表行业还在研究如何增强手表的防水性的时候呢，天津大学是反其道而行，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可溶解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所使用的纳米复合材料不仅帮助实现了电子产品无污染快速回收，也为电子垃圾无害处理开出了新药方。据了解，研究人员开发出的这种全新的纳米复合材料，用这种材料制成的电子产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以长期稳定的使用，当需要废弃回收的时候，只需要将电子产品丢入水中就可以在几天之内降解，其中的芯片等元器件仍然可以回收使用，在整个过程中既没有污染，又能增加电子元器件的利用率，实现了电子产品无污染化的快速回收。再来关注苹果，苹果日前正式宣布秋季发布会将于美国当地时间9月14号10点通过线上形式举行，预计会上将会发布 iPhone 13、 Apple Watch 7、 AirPods 3等新品。据了解，苹果本次发布会主题是加州来电，背景是一张深色调的发光苹果标志。尽管苹果官方没有其他的暗示，但是外界猜测来电意味着本场发布会和通信产品有关。此外，尽管苹果对未发布的新品一直是严格保密，但近年来苹果新款产品发布前各方的爆料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今年也是如此。外界已经有了各种针对秋季新品的传闻，其中 iPhone 13改动不大，传闻有粉色版，机身的顶部的前置摄像头的刘海儿也会变小。最后我们再来看家电厂商戴森近日在英国申请了一项发明专利，在日前得到公开，展现了一个爬楼机器人。这一机器人包括一个3等分的轮组，可以沿楼梯逐级向上。那此外呢，机器人还配备了一个机械臂，末端有着一个类似吸盘的组件。有媒体预计啊，这一吸盘有可能具有吸尘功能，用于清洁楼梯表面。以上是为大家分享的科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用声音走进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看看有哪些亮点不容错过。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想去跟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互动吗？想了解机器人世界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吗？想看激烈的机器人比赛吗？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召集了国内外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机器人们汇聚一堂，展示人机共融的未来图景。今天的智能时代，我将带您走进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正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那这届大会举办的时间是从9月10号到13号，大会的主题是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在大会上将全面展示机器人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还有新业态。 除了是专业领域的盛会，那么我们大家更加关注的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呢，也都将在大会期间同期举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到中国电子学会的副秘书长梁亮先生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本次的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当中将带领观众走进一个怎样的机器人世界呢？ 从板块上是不来讲，首先工业机器人是有很多的亮点。那么像这个应用领域方面，由原来传统的像汽车及零部件啊、制造啊，包括可能 3C 领域啊，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很多像化工、制药、铸造、家用电器等等一些新的领域都在使用机器。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本次这个工业展区内，我们还设置了工业互联网创新展区。那么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展区应该是机器人是在中是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核心零部件，我们可能社会上也很关注中国的核心零部件发展到什么水平了，这些呢都可以在我们展会上进行一个观看。那么医疗机器人呢，是我们这次展览另外一个板块最大的亮点。是我们通过展览发就可以看到行业的趋势，我们发现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博览会面积，医疗机器人的面积比去年是增加了一倍，也就是说医疗机器人的企业逐渐的增多，医疗机器人的技术逐渐的成熟，医疗机器人的应用逐渐的推广。那么本届博览会呢，医疗机器人呢可以成为我们这次博览会一个重要亮点。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两年前，就是20年开始，医疗机器人有一些企业像天智航啊这样的医疗机器人企业也上市，也是证明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和产业界的发展。本次呢，我们医疗机器人这个展区除了中国医疗机器人，也邀请了达芬奇机器人，美国达芬奇机器人最新的产品跟大家进行展示。再就是仿生机器人。那么仿生机器人呢，我们都是传统的可能大家熟知的像机器狗像机器鱼啊，我们都传统着这是仿生类的。那么仿生类的机器人今年也有很多新的趋势，除了这个我们会看到像春晚的那个上过春晚的一些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以外，我们今年还带出了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这个虽然大家各位媒体都广泛了解的这个四足机器人，这机器狗已经是灵活度很高，性能很好，但今年我们还会有一个新的机器狗。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波士顿动力呢，它有一个叫做这个带手臂的机器狗，今年也会给大家呈现。那么他们都能完成什么任务呢？这个也可以到展会上跟大家进行一个揭晓。另外就是仿人机器人形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呢，也是本届我们机器人大会的这个亮点。其中呢，像这个优必雪、康利幽兰，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他叫 robot 不叫爱因斯坦，叫 robot， 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像爱因斯坦的一个人形机器人，都会在我们的大会上进行一个亮相。他们有一些像 work 和悠悠呢，会有一些新的功能和新的技术的进展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么爱因斯坦呢，会以一个人形的这个科学家的角度呢，这个仿人的角度呢，来跟大家一个介绍一下世界机器人大会。所以我们也可以到大会现场来看一看到底这些人形机器人都能完成怎样的任务，也和人啊还有哪些差距，这个也可以让大家进行来一个近距离的体验和交流。那么人机接口的新兴技术冲日新月异啊，我们看到这个在19年的时候，我们的脑控打字打破了一个世界纪录。那么今年呢，我们脑机接口技术发展更快了我们会发布国产自主的这个脑电的采集芯片及系统，还有这样十个人的这个脑机接口的群聊系统，还有这个脑控轮椅脑控这个无人车还有脑控多台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展示，都可以在我们机器人大会进行一个亮相，这也是代表了国际先进技术。那么很多企业我们这次这个博览会会有一个新品发布。那么今天呢稍微剧透一下 这个有应该是20款这个很多的新品，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些新品代表了很多前沿的应用。首先是2款这个环卫，一个是这个环卫机器叫坎德拉的，第二个是人工智能垃圾站，人可以不靠近，直接站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完成一系列操作等等一系列它这个垃圾清运类的分类类的新品会发。第二个就是这个特种像计划实验室的全息智联6绝双臂机器，是多功能特种运用机器。第三个优必选会发布一个科技熊猫就是人形机器人的熊猫它也是会参加迪拜世博会，这也是作为一个新首发。第四个呢是这个像无人配送，还有特种，还有这个智能巡检，还有这个升降类的巡检机器人，这些新品都会进行发布。还有这个工业的协作机器人，最新品的零部件雷达、激光雷达、耐高温的消防机器人，很多的这些新品也代表了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未来的新的应用和市场的。 在机器人博览会上可以说是机器人的一个大展台，大家在这儿会看到生活当中我们会常见到的服务类的机器人，也包括不常见的但是大家都很好奇的这种特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大家今年都非常关注的航天类的机械臂也会在现场有所展示。 在特种机器人方面呢，我们除了传统的消防安全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航天五院航天机械臂。我们本来呢这个中国航天系统呢特别关注咱们机器人大会，所以带来的是真机，就在太空中的真机，而并不是模型，所以呢也可以让社会亲历在太空中的机器人，也感受到太空的力量。其中呢有一款是这个我们在月球中取月球标本的机器人，这个可能也是是一个热点话题，和这个热点关注的点吧。 想去跟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互动吗？想了解机器人世界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吗？想看激烈的机器人比赛吗？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召集了国内外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机器人们汇聚一堂，展示人机共融的未来图景。今天的智能时代，我将带您走进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刚才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先生介绍了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特别是机器人博览会当中很多不容错过的地方。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想要去现场参加这次大会的朋友们，大会是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观众需要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官方网站或者下载人民网加 APP 进行注册报名。那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呢，观众需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每天的参观名额也设有上限，请大家提前安排注册报名。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去到现场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采访到了2家参展的厂商，他们的这些装备呢，可以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能接触到，但是在生产和我们的生命安全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那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水下机器人的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博雅公道的 CEO 熊英磊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将会有哪些展出，会不会有一些新品的发布呢？ 我们这次应该是2个新品发布，一个是400公斤级的一个水下机器人，还有一个是水面的一个垃圾收集的一个智能的水面垃圾桶。 那跟我们描述一下水下机器人和这个水面垃圾桶它们主要应用的场景，还有它们都有哪些功能，外形又是什么样的呢？ 这水下机器人的话是一个长方体，2×3米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体积，然后400公斤级左右，排水量大概400公斤，主要是用于近海范围内的一些海底的一些探矿，还有一些水下沉船的一些搜救。 那我知道其实之前咱们在做这个水下机器人这方面呢已经做了很多的品类，那这次发布的这个400公斤级它在体量上是更大了，它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应该算是国内这个最大公斤级的这个标准化产品， 就是你像蛟龙号，他们都好几吨都载人的，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为了科研用的。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民用的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就是谁都可以买得到。你比如蛟龙号啊，或者深海勇士号啊，那些都是为了科研单位去定制开发的一些这个东西。那这一台呢，应该算是一个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研发，然后呢形成标准化产品的目前的最大公斤级的排水量的一台那个 ROV 标准 ROV 产品。 这种400公斤级的水下机器人国产化达到多少呢？ 全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然后的话这个国产率的话达到95%以上。 啊，那这是可能用在搜救啊或者是近海的巡检这方面比较有很大发挥空间的水下机器人。 对对。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水面的垃圾桶，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依靠太阳能供电，然后呢能够在水面长时间工作，自主收集垃圾，然后固定锚链式的漂浮在水面。然后呢以前就像我们在公园里面看到的那个垃圾桶，大家路过了就不是把垃圾就投到那个垃圾桶里，然后呢积满了之后，这个环卫工人就会去把那个垃圾桶换掉，把垃圾桶里面这个倒掉。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垃圾桶变成了一个可以扔在水面上，然后呢通过这种产生这个负压水流这种方式，让这个垃圾会自己往里头飘收集起来，然后的话再由这个保洁人员，然后把桶里面的垃圾再拎出来之后的话再清倒掉，然后换进去，可以连续的在白天连续作业。 那在展位上有没有哪些是观众可以去体验的呢？因为水面机器人和水下机器人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还是这个有一定距离的，并不是像是很多的服务机器人，我们这个算是特种机器人。那如果大家想在机器人大会上面对这样的机器人有更多的了解，有没有一些互动的体验，或者是说咱们用一种怎样的方式让大家更了解这种特种机器人呢？ 我们这次带了几台，就是已经在销售很长时间的这个小型的这个 ROV， 就大概在45公斤排水量和20公斤排水量，然后呢，这个就可以直接大家现场体验。然后呢，我们还带了一些这个，带了几个推进器，就是游泳带着人在水下拉着你去游泳的那个推进器，然后可以在现场让大家体验一下，并且呢，还带了几条那个仿生金龙鱼，然后小朋友可以过去看一看。 随着我们海洋意识的不断增强，水下机器人在应用领域还有未来的使用前景上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们国内的企业也将在这方面更多的发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来聊一聊的是在今年机器人圈比较出圈的一款产品，那就是机械臂。除了工业领域的机械臂，还有一种柔性协作机械臂也在很多领域发挥着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洛石科技有限公司的华北区销售总监徐国强先生，来聊一聊柔性协作机械臂。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们展出了有三个展示单元，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医疗骨科置换的医疗展示单元，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配合 3D 视觉的无序抓取啊，这个也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应用场景。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相当于咱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游戏，人抓住一个铁环，在不碰到那个金属杆的过程当中去走各种的这种路线。 嗯，您能描述一下吗？这个是在现场观众也可以去体验的吗？ 对，是的是的，观众也可以去体验。就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有可以走环形，可以走这种波浪形的这种场景，然后人呢手持的一个铁环跟这个路线的那个铁棒呢直径稍微大一号，然后人去走，但是不能碰到铁，就是不能行进路线不能碰到那个铁棒，就是人可以走去感受一下难度，然后后来机械臂在走的过程当中可以非常完美的避开这个碰撞。 也就是说让人和机器人同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走一个比较复杂的线路，人来走这条线路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面临一定的难度，那接下来就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考验一下这个机械臂，它在走和人类同样有难度的这个轨道的时候表现怎么样。 啊，对对，是的，您总结的非常专业。 嗯，那刚才您说了三个方面哈，一个是医疗方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是让我们能看到这个机械臂在不同的场景的一个应用。那首先我们也来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在医疗方面现在的这种柔性的机械臂它都有哪些应用的场景，它最主要做的是哪些工作呢？ 目前的话协作柔性机械臂应用的最多的场景是那个手术的辅助定位， 在这个医疗方向用的比较多一些。而在我们这个场景下呢，是那个手术骨科手术的骨关节置换手术，做一个辅助定切骨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人的有植物神经，就是虽然即使打了这个迷药，然后但是我们在做手术的当中呢，植物神经也可能会导致你的肢体发生了移动，发生移动之后呢，就是我们之前定位的这个点可能就是不准了。比如说我之前定位在膝关节处进行那个关节置换，但是人在什么那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碰到植物神经了，人的腿抽搐了或者是移动了等等之类的，我们这个通配合视觉，然后可以快速的跟进重新校准这个点位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锥形的虚拟墙啊，这个可以让把机械臂的移动范围限定在这个锥形的虚拟墙里，增加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这样的话，人和机械臂在这个环境下共同工作，可以极大提高这个医疗人员的安全性。 观众如果在这个展台当中看到的，就是正在是一个不动的机械臂呢，还是它也会有一些模拟的操作呢？ 可以动的，我们现场有一个进口的假肢，这个假肢动的时候呢，上边有一些移动标靶，然后这个假肢在动的时候，我们的机械臂会随着这个假肢进行随动。 嗯，所以说是向大家展示了一个手术室内的一个场景，这个是 没错， 会是大开眼界的一个展示哈。可能一般的这个机械臂都是应用在工业场景当中，对于大众来说，我们如果不进到有机械臂的车间里，大家是不会感受到机械臂它在工作，它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是提供了怎样的一种支持或者一种替代的。那通过这样的展示呢，能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在工业场景当中，特别是在这种很细微的需要机械臂来辅助人类或者帮助人类做的这些工作当中，他们的一个应用。那现在机械臂今年我们都知道哈，也是非常火爆、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一种机器人。咱们是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展览展示，对大家对认识机械臂，特别是柔性机械臂，产生一个怎样的印象呢？ 对，因为是这样，我们的柔性机械臂相比于市面上传统的这种协作臂呢，它有一些颠覆性的理念在里边，尤其是它的关节力传感器啊的应用，以及力位混合控制的应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观众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的机械臂的碰撞的灵敏性和拖动的灵敏性，以及这种人机交互的感觉，会远远比市面上其他的这种同类的竞争对手会好一些啊，会有一些这种直观的感受。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你像一些什么配合 3D 视觉做无需分拣啊这种场景的话，其实之前的在比较传统的应用领域里边的话，大部分是用振动给疗盘，就用机械的方式来做。啊，一方面呢占地空间比较大，再一方面呢不够美观，但是配合 3D 视觉来做的话，可以就是提高效率，并且是说这个降低它的安装难度和调试难度。 现在这个柔性机械臂主要应用的领域有哪些呢？ 那个柔性机械臂最早还是在工业里应用的，最主要的你像锁打螺丝、涂胶、上下料啊，这三个领域应用是非常多的啊，在工业里边也是最早应用起来的。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医疗行业，因为医疗行业的话，医生他需要一个既安全又可靠的一个手术辅助工具，所以呢柔性机械臂被引入到了那个医疗行业。再有一个就是商用领域，商用领域你像我们平时做的肯德基麦当劳里的甜筒啊，以及咖啡啊，以及一些早餐啊，做饭等等之类的，它会应用到以后的人们的跟人们生的生活息息相关，会应用到大量的商务领域里边去。 嗯，所以呢，从工业走向了大家的普通的生活当中，机械臂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除了各家厂商在展台上展出的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啊，那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组委会为了让大家更切身的感受到机器人已经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今年的会务服务方面设置了很多科技志愿者，比如说有引导的机器人、清扫机器人等等的，还设置了自动驾驶的接驳点，会请部分的参会人员呢来体验自动驾驶。最后再次向大家提示一下，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举办时间是9月10号到13号，也就是到下周一。 地点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大会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观众是需要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者是下载人民网加 APP 进行注册报名。那根据疫情防控的需求，观众还需要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如果想要前去观看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注册报名。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微博。那我们在现场呢也拍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视频和照片，欢迎大家来点击观看，看一看我和机器人的各种有趣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无牵连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幸福就是我。